当天晚上迷路了、 嗯、 他走了一夜，也许身体状况的问题啊， 是怎么摔了一跤， 就是三轮车翻了，翻到沟里了，在沟里躺了一夜。这个时候正好早晨有路过的人，然后把他从沟里给扶出来了。然后这么我们把他解救以后，当时家属来了特别感动，然后送到医院， 我 们两个一直陪同送到医院，给他做完检查以后，嗯，这么着我们算任务结束。通过这个事儿，也这个月的三起救援，老人走失的救援， 嗯，他其实是有，如果是有一个老人走失的话，尤其是像现在这个季节， 嗯、 家里人是会非常着急的， 对， 整个家庭都会出动去找， 对， 对 对，因为有可能会因为失温导致他那个。 的确是现在这个天气情况也是比较恶劣，这个比较冷，外面气温比较低。那么对于预防家里的老人走失，咱们会有哪些比较专业的建议呢？ 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这些有一定的健忘这个表现的人，老人包括说60岁以上和头脑有些不清晰的健忘症的人，大家最好呢让他随身的携带电话，然后有一定的标识，一些老年证让他随身携带，然后尽量有人去看护陪护他。如果有走失经历的人，就是说他已经丢过一次或者两次了，嗯，咱们现在可以买到一些科技产品，比如说这个定位手表啊，或者说一些定位系统啊，其实没有多少钱，几百块钱的事儿。其实大家想一想啊，一旦老人丢了，你成百人几十人开着车去讲，那样的精力啊物力投入就是不止几百几千的问题，对吧？如果一旦造成不幸，损失会更多，损失的不但是金钱。所以说我建议有一些前兆的人，或者说有一些曾经走失过经历的人，家属尽量去把这些防范于未然做好了。如果说一旦说不小心走失了，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及时拨打我们的救援电话，要第一时间求救于我们或者求救于政府，对吧？时间越紧越快，找到他的希望能力越多。咱们去年找那个老人坐车一下都干到市里去了， 大兴 都是头一天的事儿。有些求救电话跟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帮我找，我说一了解都是两天三天，有的时候过了很多天的事儿。 嗯， 你说你想平原地区 有一个黄金救援的一个时间， 对，尤其在咱们大兴， 嗯。嗯， 它局限于在哪儿？咱们不像在市里，咱在市内呢，监控无死角。你出家门以后，你走哪儿，我倒一下监控能倒着你。但是在大兴，咱们是郊区，对吧？有些地方没有死角，能看到你出门了。出门以后去哪儿看不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走失一天、两天、三天以后，茫茫人海，这大人海战术可真的没法捞，也就只能凭借我们的经验呀，这人腿走着一个一个去问，那么做效率更低，也就是说报案快，报警快。寻找几率高， 嗯，所以说我们家里如果有老人，也包括儿童啊，就是如果有走失这样的现象的话，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这个联系我们的救援团队。可以说这个抓住了黄金的救援时间，我们找回的这种希望才会越来越大。嗯，其实我想为了找回这些家庭中的走失的老人也好，儿童也好，我们蓝天救援队的这些志愿者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和努力。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大兴蓝天救援队的骨干呢，在上一期节目中呢，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是有一位我们的女同胞丽娜副队长。我知道丽娜也是一个4岁半的孩子的妈妈。 对 啊，那其实我作为一名女性呢，我也非常的理解咱们可能对女性来说的话，一些家庭的责任啊，包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方面，可能跟咱们男士还是不太一样。但就是在你参加这个救援队当时是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嗯，就是以前不论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总感觉生活缺点什么。自从我接触这个蓝天救援以后，我就觉得其实我生命中缺乏的好像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也是从小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吧。我父亲就是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吧，他就因为他精通那个电工水暖技术嘛，就是村里谁家的电器暖气坏了都找他去修，但是他真是连一顿饭都没吃过人家的，何况就是说肯定不会收钱的。从小就受到他这样的影响，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父亲在我心里的形象就特别高大，我觉得我长大了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像我父亲这样的人。 嗯，父辈的这个影响，但是真是投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你每天你要付出很多的心血，要付出这样的时间，嗯，我觉得可能对一个女性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 是，因为毕竟我作为我爱人的妻子，孩子的妈妈，而且在家庭当中，尤其生活当中起到一个主导作用。有可能事业上，因为孩子还小嘛，以前我的事业心也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因为孩子小，比较小的时候呢，我肯定是对家庭投入比较大的。自从我接触蓝天救援以后呢，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爱人，他非常非常支持我，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有物力上。因为加入蓝天以后，你需要投入的东西很多，包括时间、精力还有财力。如果没有一个完好的就是后方的支持的话，你也不能很好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也挺感谢他的。然后他本身呢也是比较喜欢一些公益的活动，所以说 爱人还是比较支持的。 对对。 但是孩子还小，他会理解吗？ 孩子当时我加入蓝天的时候，孩子还没有上幼儿园，那段时间我就是后台的一些工作做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后台你不用去出一些一线的任务，你可以在后方操作，收集一些信息，做一些统计就可以了。但是队内的培训我是参加的。如果就是突然就是有一天有任务，早晨我走了，孩子醒了没见到我，那确实给我打电话哭了，我当时心里也挺内疚的。 作为一个母亲是最听不得这个的。 对对。后来时间长了，我觉得我们家孩子现在也已经形成一种习惯，而且已经上幼儿园了，不用我投入那么多精力去看着他了。我经常有的时候穿着队服回家吧，我闺女就会对我说一句话：妈妈，我也想加入蓝天救援队，你能给我也做一身这样的衣服吗？ 这个孩子也是从小也是耳濡目染啊。 对， 其实刚才在跟孙队长在聊的时候，也提到了咱们这样的一支队伍，平时是进行半军事化的管理，那么组织和纪律是比较严明的。我好像听说，Lina 有一次是因为咱们这个组织和纪律的要求，是在去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是被拦了下来，是有这样的事情吗？ 上次参加那个河北省的警情救援，我已经报备了，而且已经整理好装备，坐上去警情的车了。走到半路，总部下了一个命令，就是取消一切所有女队员。当时我虽然心里就是挺不服气的，因为我认为不管是体能方面，还是学习，那平常培训我都参加了，我觉得我有能力去参加这个。而且我上学的时候体育是特别好的，我等于是也算是特长生，所以我体能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总部下了这个命令以后呢，因为我作为一个队员来说，我必须要服从命令，因为你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是一个半军事化管理的队伍，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是上方下达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所以当时在五环路上我就下车了。我觉得有可能总队考虑的问题是，一线可能会比较危险，而且当时通知下的就是至少要工作七天以上，连续工作七天以上，肯定是也是照顾女性的，一是身体原因，还有就是现场的状况，有可能会有很多，因为你有可能你好多女性心理素质不是太好吧，因为那是灾区嘛，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就没有让取消了一些女队员，没有让去，我觉得也挺遗憾的。 现在说说还是能释然了 啊， 因为今天咱们领导也在这儿。当时你想，我能想象那个场景，这个已经坐上车了，在五环路上忽然间就下车了，是不是心里的 就被无情的就给抛下车去了？但是那种情况是来不及了，因为我们集结是时间特别紧，特别紧的。因为所有的就是去警行的队员那会儿就是行李装备装车，就是以最快的时间去赶到集结地，我们石景山总部，然后迅速的出发赶到灾区，没有时间再去送他们，再把他们送下高速。那会儿就是看着他们两个女队员背着大包，那个包那会儿我记得应该一个包个人携行装备应该是50斤以上吧，就在咱们五环路咱北边兴业路不是那个廊垡那个口那儿，就让他们走回去了。 哦，从那儿走回去的。 对， 那当时心里肯定特别委屈，特别不服气吧？ 有一点点吧，有一点不服气， 嗯， 但是也能理解总队这种综合性的考虑，能理解。 也是一切从大局出发。 对，还有一次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也是去年720大雨吧，就是接到就是报备任务，我已经报备了。当时其实牵扯了一家庭原因，你看我虽然说我老公很支持我，但是 有很多危险性的那种救援，他肯定还是比较担心的。其实这肯定很多家属都涉及到这种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救援人员，就我们就这些救援人员的家属也都挺了不起的，真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就当天我爱人就是当时在唐山的嘛，给我打了一电话跟我说，唐山那天因为下雨，就是电线跑电了，电就是电死一个人。然后他就说，这么大的雨，他也是担心我的安全。他说，要是雨太大了，你就尽量还是别去了，好多外界危险因素嘛。我这口头上也答应他了，但是我自己本能，因为我心里喜欢这个，我口头上答应他了，但是我就是确实本能的啊，我还是出来了。那天雨确实特别大，高速还没有封路啊，我那车是后驱车，时速刚到50就已经感觉车就开始打滑了。我当时的集结地应该是在长途站附近，可是我到海子角的时候，那收费站的时候，前边的就因为积水，好多车都抛锚了。我本身我自己已经就到达不了我那集结地了，所以我就跟我们队长汇报了这个情况，我就过不去了，所以我就在那儿，就临时我就在那儿，因为好多车辆抛锚，就需要大家帮忙嘛。我就把我的车就开出去，以后我就在那儿进行那个现场指挥疏导，让这车就不要再往前开，要再开的话，因为正好是高速出口，肯定造成大面积的拥堵，而且更多的车辆肯定都会给泡了。这时候就过来一个人，我觉得我这正兴致冲冲的指挥呢，而且我没有犯任何错误。 您是在没有这个就是队长和其他队员在的情况下自己下车？ 对，就只有我，对，我只有一个 自己下车就开始。 对，我跟队长汇报情况了，队长已经派队友去那边支援我了， 嗯， 但是他们还没有到。 嗯， 我就临时先在这儿先进行那个现场的疏导，因为我穿着蓝天的队服呢，那种雨衣。这时候就过来一个人，特别严厉的跟我嚷，我当时就认为我没犯错误，他上来就说，怎么回事啊你们？我当时就一惊，我就想， 嗯， 我心想我怎么了？ 是不是哪犯错了自己不知道呢？ 对呀，啊，然后他就说，你们怎么就派你一个女的来了？我一听，哦，原来我不是我做错什么了， 嗯，其实可能还是出于关心。 对对对， 啊， 然后下接一句就他就说的是，用不用帮忙？ 嗯， 其实我还穿着一个雨衣，他就是一个过路的一个路人。 哦，他是一个普通的群众。 对，普通群众， 哦， 他都没有穿着雨衣，没有打着雨伞。他就看到我这种，就是有可能看我这种举动吧，他就说用不用帮忙，他说我一定要就跟你这帮忙。 嗯， 我说行，我说这是特别感谢人家，我说行，我说你看当时就眼前就有一辆小面就已经陷在那水里出不来了，我们两个人然后就推不动，因为那儿有马路牙子有一个坎儿过不去，我们两个人这举动又带动了旁边的人，又有两个人加入我们，所以我们就一起把车给推出去了。所以我觉得当时就是哎呀，就心里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吧，就是我觉得能带动别人参加这种，就是能参与到这个行动当中来， 嗯， 我觉得也挺好的， 也是一种支持， 啊， 一种爱心的接力哈。 其实，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些咱们这些百姓当中，有志愿精神想做这些事儿的特别多，他只不过是没有找到门路，就是说没有找到咱们加入这些公益组织啊，门在哪儿开他找不到。然后您像这么多，去年跟今年这么多救援，拿今年的这一个月三起老人失踪，每一起老人失踪呢，他家庭后边都有一个大的团队再去找他，都有这些亲属，这三次每一起都有家属受到感动，然后看到我们所做的一件，然后主动要求加入我们的，这每一次活动都有通过这些被感动的人去加入我们。其实我觉得，想做这些志愿者的人还是不少不少的， 嗯， 尤其是大兴， 嗯，真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这种爱心，我们这样的志愿者的接力，能够在大兴形成一个燎原之势，遍地开花。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孙队长，还有刘副队长，还有我们的丽娜副队长，来到我们的录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大兴蓝天救援队志愿者们的故事，也让我们在你们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你们的这一份热心和这样的一份爱心。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者服务的队伍中，成为我们大兴蓝天救援队中的一员。好，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录播间。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大兴春节特别节目。 接下来请听记者杨颖采制的春节新闻。 本台记者报道，庙会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是汉族民间岁时风俗，一般在春节、元宵节举行。如今正月里赶庙会，也渐渐成了北京人必不可少的节目。那您有没有听说过动物园里开庙会呢？这不，北京野生动物园庙会来了。 我们在春节期间还会开放一个动物狂欢大庙会，在这个庙会中呢，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味，像我们的糖葫芦啊，像我们的这个庙会中可以吃到的这些小吃，然后玩到的这些游戏，都可以在这个庙会中体验到。 走进北京野生动物园，迎面向您扑来的是浓郁的过年的味道，粉梅花、金福字、红灯笼。走在园子里，到处都能感受到过年的气息。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部经理江立成说， 然后动物狂欢大庙会也是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首次举办的这种活动，小动物给一个新年新气象。然后另外呢，游客朋友在冬季游园的过程中呢，内容更丰富，然后和小动物接触的更亲近。 北京野生动物园新春庙会定于2017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举行。活动期间，在正常的动物表演之外，局势也全新推出了动物巡游闹新春、品尝中华名小吃、捏面人、吹糖人等传统文化活动。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部经理江立成介绍说， 最大的特色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疯狂动物大巡游那个活动。但是在游客在逛庙会的过程中呢，还会有动物的大巡游，像我们的狒狒啊，这个小黑熊啊，然后带着我们的孔雀、乌鹫啊，定时的从这个场地中巡游啊，非常的好。有一些小的游戏项目，像我们的小的游乐场啊，包括我们这个庙会中间的互动的游戏呀、包括我们的特别好看的那个棒棒糖啊，就是你在戏园乐园游玩的话，可以免费乘我们的这个小电瓶车，直接到这个动物狂欢大庙会。然后另外呢，我们春节期间还会有动物表演，一天有3场到4场的动物表演，游客也可以根据时间然后安排自己的行程。 另外，北京野生动物园今年还首次开设了欢乐动物戏雪乐园项目，此项目共占地5000平方米，分为3个游乐区域，分别是丛林探险区、儿童戏雪区以及飞碟滑雪区。 春节期间呢，咱们一个是欢乐动物戏雪乐园这个活动，一共分为3个区，一个是这个丛林探险区，就是开着我们的小坦克，然后进到这个丛林区域里，然后有小动物都在丛林区嬉戏玩耍。然后另外我们前面看这个区域呢，是飞碟滑雪区，在这个区域里呢，小朋友可以坐着这个雪圈，然后从这个高高的雪堆上滑下来，非常的惊险刺激。第3个区域就是我们的儿童戏雪区，小朋友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可以拿着小铲子，还有那个小雪的雪球尖和我们的小桶，在这里面堆雪人啊、打雪仗啊，这个游玩。 同时，小朋友们除了玩雪圈、打雪仗以外，还可以饱览动物园里2只呆萌的小老虎，穿着白衣服的牦牛萌萌和躺在雪地里打滚的大黑熊。当然，孔雀、秃鹫等野生动物也会出现在戏雪乐园里。这里完全是属于小朋友和小动物的互动体验乐园。 这个牦牛就是从小我们人工育幼的，这平时白天会把它放出来跟游客有互动，从小人工养的它比较温顺。这个是羊驼，喂食啊，跟它有个合影啊。 它们都不太怕冷，是属于耐寒的动物吗？ 对，是，像你看它这个毛都是挺耐寒的一些动物，我们放到这边，像东北虎在这个小圈里，然后平时的话也会把它放到外边，对着小羊跑啊，动物之间一些互动。 然后小朋友呢，开着小坦克可以和这个小动物近距离的亲密接触。然后这里面的主题呢，就是保护野生动物，打击偷猎者。然后在它的右侧就是我们的这个前湖，前湖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天鹅，像黑天鹅、白天鹅、黑颈天鹅。然后在它的左侧呢，就是我们的孔雀和高山乌鹫。出来的这些小动物呢，基本都是北方的动物，就是它比较耐寒，像我们的东北虎啊、黑熊啊，还有这个乌鹫啊。还有孔雀啊、羊驼呀、都是非常耐寒的，而且他们特别喜欢在这个雪地中玩耍。 除此之外，为了迎接农历鸡年的到来，汇集世界各地珍稀名鸡的动物展区也将与您见面。白冠长尾雉、 红腹锦鸡等珍禽可与游客零距离接触，沾沾吉气，辞旧迎新，为您的2017年添个好彩头吧。 这个是环境雉，它就是咱们北方那些，你像延庆啊什么的，那个山里边都有这些。 啊、 嗯、这个贵腹鸡好像是咱们那个芦花鸡，但是跟咱们的不一样，这个是英国的家鸡，去喂喂它，近距离接触一下。 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部经理江立成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观察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种类的这个鸡，然后在我们的珍稀动物馆和马达加斯加丛林，在这两个馆里有集中的展示。像我们那个马达加斯加丛林呢，有这个红腹锦鸡、白冠长尾雉，然后游客们可以和这些小动物们照相啊，还有观赏。 本台记者报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作为华夏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习俗，燃放烟花爆竹是老百姓一种表达喜庆欢快的形式。尤其在春节，烟花爆竹所烘托出的那种浓浓的年味儿，更是给新春增添了无穷乐趣。但烟花爆竹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每年因非法生产、运输、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危害，您知道吗？ 往年呢，就是在那个其他区县有这个燃放这礼花弹，礼花弹还没有打出来呢，去那儿看见了一探头，后来致人死亡的事故。自2017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以来，我区呢提前部署工作，严查烟花爆竹非法储存运输案件。截止目前呢，我区共查获非法烟花爆竹案件10起，行政拘留10人，收缴非法烟花爆竹841箱。2016年12月4号呢18时许，李某驾驶这个一辆白色金杯面包车运输烟花爆竹34箱，被分局民警查获，烟花爆竹已被烟花库收缴，行政拘留5天。 34箱烟花如果流入到这个市面上，会引起一个怎么样的危害？ 它这个34箱呢，如果流到这个市面上，非法储存的存在楼房里边，造成这个火灾或者是一些炸伤的事故，造成市民恐慌。如果到发生火情呢，会对这个整个小区的楼房什么的造成很大的隐患。你如果是买了这种非法烟花，有可能它这个含药量高，不符合北京地标，容易造成这个炸伤。 据了解，今年春节除北京市烟花爆竹规定的16类禁放区以外，大兴城区部分地段依然禁放烟花爆竹。大兴区烟花办负责人崔金水介绍说， 限放区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为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一，农历除夕的0时至正月初一的24时，正月初二至15每天的7时，早7时至晚24时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其他时间不得燃放烟花爆竹。限放区的范围就是包括其中市政府规定的五环路含主路及内侧辅路以内地区，咱们大兴区政府规定的是大兴新城地区，临孝路以北、京开高速以西、兴业大街以东、清源路以南的地区，不包括路面为限放区。 那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崔金水介绍说， 燃放时应按照燃放说明，不向人群、车辆、建筑物抛弃点燃的烟花爆竹，不在建筑物内、屋顶、阳台投掷烟花爆竹。三是不妨碍行人、车辆安全通行。四是燃放时不采用其他危害国家、集体、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五是不存放超过1箱或者重量超过30公斤的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由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燃放。 另外，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红色预警情况下，在全市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这个根据这个空气重污染这个预警级别，如果春节期间空气遇重污染天气，大兴区呢按照市里边的应急医院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其中预警2级是橙色或预警1级，红色全区行政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批发单位呢，暂停向烟花爆竹销售网点批发、运输、配送烟花爆竹。全区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暂停向市民销售烟花爆竹。 对于未经许可生产、销售、存储、经营烟花爆竹等行为，广大市民也可以积极举报。 发现这个违法运输、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发现后，我们那个广大市民呢，要积极的向这个我们公安机关或者属地派出所进行举报。每箱呢奖励是20元，高限呢到2万。民警呢会积极的加大这个查处力度。这个举报电话呢，市烟花办的举报电话是6207-4289，咱们区烟花办的举报电话是6924-2301和6929-7689。